要带出来那个。线没有带就直接把隔壁。 哎， 缺线。 对啊，沃沃夫没有线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吧。 那个是顶尖的，再往下冲。 三分钟进化， 等下再去 领。先到 一下。 吴玉锦， 七五年 的 时候应该在下午要冲。 流动的一下。 Thank you. 每个地方会有一个，特别是 Thank you. Thank you.

这种不是不是，我说这种爱情经过了吗？ 学长， 自己讲，自己讲，少一些。 Thank you. 也可以给 Jared 的妈妈一个掌声。到那个 LFI 还有漂流出口，还有老猫侦探社在伦敦有表演。然后我们8月24号还有一场也是同一个系列的表演，也在这边。那也是一样，是我们4个单元的工作坊，然后的一个表演。然后有一个团叫做噪音阿姨，然后还有潘胜宇在这那样的鼓手，然后还有叶昭、小昭，然后还有。下次还有4组，那欢迎大家来。那今天那个花300块就可以一次看2场，就是这一场和下一场。